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最近特别开心，因为天气终于暖和了。我半个月前就买好了好看的春装小裙子，现在终于可以穿上了。就是吧，这天气热得也太快了，升温那几天，前一天还在穿羽绒服呢，第二天就20多度，一下子都没适应过来，穿着羽绒服上班差点没被热死。还好公司里的后勤小哥哥反应灵敏，及时给我们开上了冷气，希望我过几天穿上我美美的裙子之后就不要再降温啦。 早安男孩，睡得好吗？我等待你睡醒第一秒见到我，类似纯白大蝴蝶却美丽的梦，你天空刚刚刚刚亮，我就该该该说晚安，想永远回你离我远远，没有你时间规则慢慢前进，我甚至怀疑，我怀疑你就能哪里去。Come back, 我只想要你。Come back, 我真的好想你。Coming back, 陪着我晒甜蜜。Come back, 我好不到要超能力飞去。我曾梦见你在身边最高最高，你爱的秘密短裙我也买了不少，可是我怕刚刚刚跟上我的心上空空空城堡，想要回忆我远远，没有你时间飞速慢慢前进，最后漫游看见是选择想拥抱，我甚至怀疑，我怀疑你从我哪里去，想要你 Come back, 我真的好想你 I'm coming back, 陪着我晒甜蜜 Come back, 我恨不得有超能力飞去。 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们的每周五晚上数码单元《志向生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来见面了，因为很开心的就是这一周以来，我们会发现这个在数码行业当中啊，有非常非常多的重磅的消息又送出了。那么在一周的最后的一天当中，我们要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去分享一下关于这一周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数码资讯之外呢，还要聊聊看这样的一个神奇的话题了 ，amazing 的话题啊，就是男女有别的智能玩物，来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啊。嗯， 我喜欢的跟你喜欢的好像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对， 但是不一样的风格和别的男同学、女同学也不太一样。我喜欢的好像偏 通常的男孩喜欢的类型，偏男性化一些。小航挑的都可居家了， 对对对， 跟你比起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女人。 就但是你挑的东西都是能够代替一个特别爱居家的人的设备，比方说像刚刚之前的小布。 我挑选的就是可以一个人独活还能活得很好的东西。 你不就这样日子很惨吗？啊，就是。就是现在你又不缺钱又不缺房子， 缺 一个男人，是吧？ 然后有小布就有一切。 有小布有一切，好吧，之前这个小布算是忘不了了。但今天呢，我们要跟您分享除了这个智能的小布之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神奇的东西。 嗯， 那当然了，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已经在场，我们摆在前台了哈。那在节目一开始啊，先关注一下我们两位特别来宾，要特别跟朋友们去认识一下。男女有别的话题肯定要请到两位特别来宾，除了我们的主持人男女有别之外啊，我们嘉宾今天也是男生一位女生一位，但还是女士优先好不好？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好吗？女生优先，来离话筒近一点。 大家好，我是来自凤凰网科技啊皇家战队的18线女主持一位啊，所以叫18线，大家都笑了啊，因为业余组啊来到正规组，这个专业组果然是甘拜下风啊，两位老师多多指教。 我们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数码节目，并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播音主持节目啊。 我突然觉得我掉到业余组了。 我们这个是成了艺考专线了是吗？ 对对对，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来啊， 对对对， 各位多担待，然后大家聊得开心。 你看看人家这个多会说话， 您看这个套词儿。我觉得我在现场我都想小礼物刷起来。 就是的，那么怎么能够赶紧给我们刷小礼物？很简单啊，马上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小牌儿的话举起来，来，对对对， 看我这个业务非常的不熟练。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下方的直播间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 然后呢跟我们进行相关的互动就好了。此外我们的男嘉宾，哎，怎么像非诚勿扰？ 女嘉宾已经站定了， 请我点一下灯。 今天赶紧要给我们男嘉宾亮灯了，我们老朋友啊，欢迎一下来自数码窝的这个创始人，也是资深的数码博主张超拉特尔，欢迎一下张超。 各位观众大家好。 嗯，那今天 爆灯， 男女嘉宾已经在场了，您更青睐于哪一位？赶紧爆灯啊！那我还今天呢，特别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啊，更加关注到我们一会儿这个话题里面去， 嗯， 因为今天内容非常非常丰富，还有很多的这个食物在场啊， 没错， 不是吃的啊，嗯，是这个真机啊，真品在现场，一会儿要跟大家去展示一下的东西。摆我们桌前头了，那么一会儿看看该怎么玩。毕竟呢，今天我们要说一下成人的一些玩物，成人世界，不对，成年 大人的世界里， 哎， 大人的世界里， 大人的玩具，不要成人的玩具。 对对对对，成年人的大人的玩具。 对，而且呢，我觉得您一会儿要想参与节目，同时呢，搜索到我们之后，看到我们，您可以选择一下战队，您到底站哪边？ 男队还是女队？ 还真是说不好，男同学一定支持， 哎， 啊，超队， 没错， 女同学一定支持， 超队。 啊， 旁队。 对，都是有可能的嘛， 完全有可能， 对吧？ 一切皆有可能， 就是。 来，那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之间呢，认识完了我们的两位嘉宾之后，来开始赶紧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来关注一下这一周以来的最新的数码行业的大事小情。来，赶紧进入我们潮流风向标，看一看今天我们的这个资讯内容啊。 嗯， 话说今天资讯有 好多好多，嚯，哦，好几篇， 这么多啊！ 因为我现在发现数码这个领域里每一周发生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 嗯， 而且新闻也多，消息也多，信息量更大，所以在第一时段，我们现在就紧锣密鼓进行起来。首先了解一下关于小视频整改的话题。 是的， 4月10号，今日头条方面就表示，根据监管部门要求，今日头条将永久关闭内涵段子客户端软件以及公众号。 嗯， 在此呢，向内涵段子的用户以及公众致歉。今日头条将对全线产品进行严格的审查，举一反三，积极整改，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是的，在4月10号早晨时候呢，这广电总局发布了官方消息，表示说，在督查今日头条网站整改当中呢，发现该公司组织推送的内涵段子客户端当中软件还有公众号里面存在导向不正、格调低俗等突出问题， 引发网民的强烈反感。嗯、那么对此呢，也是为了要去维护一下网络视听节目的传播秩序，清朗一下互联网的这个空间的视听环境。那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总局责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涵段子客户端以及公众号，要求该公司是举一反三，全面清理啊。那同时呢，包括像是头条它旗下的这个抖音的 app 也关闭了直播和评论功能。 嗯， 而抖音方面呢也表示说啊，这个此次系统升级将会进一步提高内容的审核标准，优化审核流程，加强对于平台内容的管理，包括直播评论。升级过程当中呢，抖音也将会秉承一种积极向上的健康的产品导向，继续去持续建设正能量的视频内容池子。 嗯，这也算是这些 APP 的公司对于之前广电总局下通知以后的一个回应， 没错， 对吧？ 嗯， 所以这个抖音刚才提到了它有一些新变化，他们负责人就表示将会在这一次系统升级中对部分功能进行优化。 嗯、 由抖音社会责任小组推出的反沉迷系统本周正式上线第一期。在用户使用抖音时间过长的时候，这个系统会自动提醒用户注意休息啦。这个负责人还同时称，在这个基础上，抖音还将上线时间锁这个功能，帮助单日使用抖音时间过长的用户进行自我管理。如果用户单日累积的时间达到设定时长，系统将自动锁定，用户需要输入密码才能继续操作，反正让您麻烦一下。 哎，对，而且的话，对于时间使用限制方面也做了一些硬性的标准。 嗯， 那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关于腾讯方面，腾讯旗下的短视频客户端啊，叫做微视，也同时关闭了评论功能。而且腾讯官方也表示说呢，像微信的 QQ 将在这个互联网短视频整治期间暂停短视频 APP 外链直播的播放功能。 嗯， 涉及的 APP 包括有微视、快手、抖音、西瓜视频等等。那当时头条旗下的有三款短视频软件以及腾讯重启的短视频微视应用进行分享测试，发现呢均无法直接分享到朋友圈，需要复制的网址使用浏览器播放，然后呢对于好友跟群聊分享则未受影响。那对此我们想问问看两位嘉宾男女有别的一些看法，对于这样事情自己支不支持，该怎么看待。来，男嘉宾 我先说吧。那个 肯定平常 我觉得这个规范那个网络的内容的话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说我不太觉得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是可取的，因为大家可能会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可能难以接受， 需要慢慢来， 抵触的情绪， 而且要进行相关的这种筛查才行， 对对对， 要慢慢的更加细致的核实，是吧？ 因为每一个公司的话，对这个内容审核是都有自己的标准的，但是如果是强行规划于一个标准的话，它可能会付出一些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可能是很多公司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国家层面来说控制一下会。手段比较强硬，会一下就直接给卡掉这样的情况。 哦、对，可能也会影响到相关的人员素质的问题啊。 我总体来说还是支持一下规范那个网络内容的。 嗯 嗯，好， 对，我也是比较认可他的这个观点。 嗯， 对，但是呢，一刀切的办法肯定是不太合适的。一方面，他也提到说对公司会有影响。那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对于很多内容生产者也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那可能有一些好的内容，或者说有一些看似还有趣的内容，直接被封掉了。 嗯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从我们用户层面可能会少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循序渐进的来，所有的规范的话，因为现在也有大数据嘛，也可以基于一些更加科学的方式来进行统计或者筛查。但是毕竟现在哈、就是每天可能每小时都生产成千上万数亿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本身的话，确实对于政府层面来讲，可能一刀切更好或者更快速一点。 但是这也是给这些公司来说也是敲响警钟嘛，他们肯定会以后会更加严格的来审核这个进入的内容，还有这些内容创作者，一些怎么说不太迎合这个主流的这个情况的内容，可能不太容易再继续发展了。 是的，是的。 你怎么看？ 我们当然支持这样的一种相关的管理办法，但呢，当然我们也首先应该是从企业自身要先自查这个问题。 对， 没错。你知道现在一刀切这个问题啊，我相信都不是多方不想看到的。 对。 但是我在想，如果在广电局下令之前，每个企业能够有自省或者自查，你坐在前面就不会有一刀切了。 就是你当时上传的时候，怎么能够就是忽略了审核这样一道关？ 甚至它的审核过程就是可能非常的 容易或者标准非常低，你自己最开始，我相信这些短视频平台比起广电总局在做短视频方面更加专业，但你自己审查的标准过低或者是不作为，那你现在就不要赖我们不太懂的人一刀切了对不对？不然怎么管？ 也是有道理， 也 是有道理， 对不对？之前你可以有机会自己先改，不会落到这么严重的份上，你自己不改，那现在我只能硬性规定了。 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都不想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其实未来我们还是能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番整治，包括是长期的有效的治理，能够给到我们的互联网的视频这个行业啊，更加清爽的一种收视空间。 对，不得不说短视频平台对于青少年尤其是年轻人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因为国内对这方面的应用没有什么年龄限制，所以 对 用起来怎么说，有好处也有坏处。 当然 对非常年轻，所以在传递价值观这个问题上，我相信对于网络平台上，你虽然不是传统媒体，但是也有一个社会引导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大家是 责任是必须有的。 对， 而且像珊珊刚才提到的也非常的对，其实为什么公司自身他没有在一开始就严格筛选，是因为他要流量嘛？ 对 他们从 经济 的角度，对他就很忽略自己这个社会道德责任感。但确实是，您看前两天像比如说像一些未成年的妈妈，对吧？还有很多不适合青少年来看的一些视频大量的存在，那本身的话这些公司没有防患于未然，其实现在来整治一番，也是让人觉得大快人心 的，也是必然的事情。 对， 来关注过了今天第一条内容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后边的一些关于咱们的数码新品方面的内容。 哇，又有新品了！ 是这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顺序啊稍微的捋一捋啊，咱们就聊到哪个新品，咱们就看哪个，因为这些新品咱今天都在场啊，特别厉害。 好， 哎，对，这也是我们全球首播啊，在这个传统的广播媒体当中，能够首先能够到达直播间的第一档第一次啊，也算是跟朋友们来一个 对。 第一次见面 还是说新闻的过程当中， 哎， 说着新闻东西就到了。 没错没错，当然也要这个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精彩的第一手的内容啊，还有第一手的产品到现场。那首先呢，看一看这个所谓的三面无边框，哎，这个一说大家都这个不太明白啊，到底是什么东西？三面无边框，你说的是小米 Mix 吗 ？Mix 2吗？哈，不是。来，这个事儿我觉得让这个李艳芳我们先说说看吧。 这个三面无边框呢，也是近期刚刚发布的啊，锤子坚果三。但是呢，我很不小心呀，把它这个脸不小心给破了相了。 这是 刚上市就破相了， 手碎是吗？ 手碎手碎。 各位锤粉有没有很羡慕？ 哎呦，对不起，锤粉们朋友，我们实在不是故意的。 你拿锤子把它砸碎的吗？ 这个是由于我们的编辑啊，骑着他的小摩托，然后在高速运行的状况下啊，不是他不耐摔，我们也要为他这个先说明一点。对，那大家可以看到它三面无边框呢，其实跟小米 Mix 乍一看还真是 挺 像 的。 对，而且它也把它的这个摄像头放在了下方。 下半。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1、2、3啊，这三面基本上是超细的边框，然后呢再加上它的，哎，我们看看后背就好看多了。后背的话，它整个的材质的话还是看起来有一点点珠圆玉润的感觉， 是玻璃材质哈， 对，手感也非常好。但是我本人是不太喜欢这种方正的设计，可能男生会更喜欢，我个人比较喜欢圆润一点的设计。 我觉得李艳可以把手机放在那个你和 Letter 中间， 哎， 因为我们的这个屏幕中间会出现经常广告条就挡住了。 哦， 对对对， 放在中间 或者 Letter 帮着拿也行。哎，棒棒的。 对 对 对， 但是不许挡脸。哎， Letter 脸被挡住了。 他说终于有一个机会挡住我的脸。 他脸那么小还好意思挡脸，真是的。 一下就挡住了，你的脸太小了。 来继续说， 咱继续说， 啊，继续说这锤子。是谁？ 我来说一下。 啊，对，你说说看，对，你拿着呢。 这款手机网络热度非常高，相信很多这个网友已经从这个网上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信息。怎么说呢？锤子每一款这个新机出现，不管这个东西怎么样，咱先放开这个不说，它在网络上的声音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而且现在随着这个之前那个坚果 Pro 2的出现，购买的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然后这一次呢，这个产品出现之后，虽然不能说是一个高不是一款高端机，但是网络这个声音还是很明显。然后购买这个赛单的网友也是非常多。但是呢，这款产品和之前的产品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有很多延续的地方。比如说刚才女嘉宾说的这个三面无边框，它非常类似于小米 Mix 系列这个设计 ID， 还有之前夏普就是老罗在这个发布会上也曾说，夏普的一些早期的这个无边框机型。但是呢，因为当时这个 个面板技术的这个限制，所以当时可能做不了这种效果。但是当时夏普是通过一个玻璃折射的一个原理来实现了一个视觉的非常有冲击力的一个无边框。这一款除了三面无边框，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它这个下摄像头设计在下方。 对，所以在自拍的时候， 一般来说都设计在顶部。 还要把它转过来才行。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这个反过来的时候，它会自动开启这个 自拍模 式。对对对， 解锁 已经开了， 解锁状态下已经开启了。 怎么说呢？这个本身这个摄像头在下方是一个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小问题，老罗把这个事儿做成了一个小亮点，拿到发布会上来说。但是呢，这个东西好不好用还是看个人嘛。可能不太喜欢自拍的人，只是说用来视频通话，他可能平时还是没办法。对对对，所以还是看个人使用情况吧。 对，有些时候 我是属于不太能接受这样设计。 女生一般都不太能接受这样设计， 因为我们自拍用的太频繁了。 是吗？怎么唱一小歌了？看来也是不太用自拍是吧？ 像我这种各个角度拍出来轮廓 都 如此清晰， 全死角， 我无言以对。 对， 其实我是一个纯样子货爱好者。对我来说，手机就是首先它边角啊， 这款颜值还算可以， 颜值很好， 对对， 关键对得起这个价格。 对， 因为现在这个玻璃和金属这个中框的这种搭配设计还是蛮流行的。 我看价格是1299起， 对对 对， 对 吧？1299有这个质感是很难得的。 怎么说，这个价格下，你很难买到比这个颜值再高的一款产品了。 对，对， 我觉得它的后背确实特别好看，无论是从这个材质， 对对对， 还有这个条的色，包括整个的它的摄像头的凸起也没有那么严重。就我唯一接受不了的其实是正面，还有就是关于这个细红线啊，这一圈你会怎么看？你觉得比较喜 欢？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就是有点画蛇添足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我们俩也都是这样认为，就是它的背面特别好看。 对对对。 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细线设计，我感觉会有一点点画蛇添足了。 来，我们看看这个，一边说咱们一边看那个图片的一个特写啊，因为可能咱们看视频里边的 远 视线看不太清楚。来看这张照片， 这张图片拍得很炫呢， 人家官方图了，就是发布会现场啊。对， 这个红色，纯红色看上去不错， 这是正面，我们可以弥补一下今天这个碎屏的这种问题哈。 这个照片上的这个白色底框应该就是刚才李燕拿的那个。 对 对 对, 对，其实黑色可能更加不太显边框。 但你们会不会觉得比如说乍一看总觉得它放倒了？ 没错，我就这样的感觉。放反了。 对， 这个 有人调侃是说一颗美人痣放在下面。 对，因为 老罗有痣吗？ 因为那个 老罗没有痣，但网友把它 P 成了有痣的样子。 就那个点就好像是对，因为大家习惯摄像头的那个点点是在上面， 包括闪光灯的位置的。 所以你看啊，这个几个特性能够让我们看到，其实锤子给到我们的质感还是非常好的。一般轻便机当中的这种材质通常都会是上头，我们怎么说来着，都是金属的贝壳。 对, 对, 对 吧？那它 其实金属的也有很多种，现在那种廉价机型很多都是就是一块钢板后面，其实它不是说一体成型的，它是一个金属冲压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就做工很廉价。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已经非常给力了。 但是这个设计我有个疑问，就是我在通话的时候，通常我们还是这么说话，那个摄像头相当于在我嘴的地方，它会无数的雾气和哈气，如果没有退散好的话，紧接着拍照可能会影响。 手擦一下没？这不很简单的事吗？ 但是我可能会想不起，比如说我真的刚通话通了一个小时，会尤其像冬天在一个环境里。 这个问题一般应该不会出现，因为你反过来的话，你拍的时候可能会检查一下这个摄像头。 但是珊珊提的这个是一个很细节很实用的一个问题，因为比如说我们女生通完电话想给男朋友发一个自拍，顺便倒过来，那我就真的多了一步。 对， 需要 对 拿一下，包括它本身把它设置到下面，那我要自拍的时候本身已经多了一步， 对， 然后再多第二步。 对， 但是你还没有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还有什么？ 就摄像头自拍在上边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我们打电话时候在耳边都贴着嘛，很容易蹭到脸上的油或者是妆。 对， 然后呢， 我们 前镜头就会 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存在的。 对，所以怎么也得要检查一下。 你就说明你心大。 不过就这个摄像头问题，还是肯定是上面更方便一些。 对， 反正我跟你说是，如果我知道下面有个摄像头这种东西，我会不太敢多说话或大喘气。反正对我来说，心里是有个压力的， 啊、 你知道吗？ 不是很习惯，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是好事。你看，你不太敢大喘气，很大声说话的话， 就变得温柔很多。 有没有老罗？是不是为女性考虑的？ 下次我给你打电话就啊，小恒。 我当时给你挂了，油腻腻的感觉。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是老罗，他是罗永浩，他是锤子，所以用户可能还真的需要适应他，有这种感觉。 确实是这样，很多情况下是这样。 UI 你真的要去适应他。 不过现在锤子的产品确实更符合这个主流市场了嘛、嗯、原来的时候可能这个小黄说的这个问题更严重一些，大家又要去跟着他的产品走、嗯、但是说这种坚持也不见得都是坏的，也有时候会有一些好的效果，因为很多产品经理就像认为用户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 嗯，所以后来就发现了，就是你凭啥，对吧？ 但是这款机器 可能就凭他是老罗吧。 对，但是就 相声、 但就是说是这款机器虽然有争议，对于摄像头的位置哈，但是呢，总体来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它外观质感都会吸引很多颜值控们的喜欢。 哎， 所以虽然就是有的地方哎呀很尴尬，但有的地方还是招人喜爱。那最后上市之后的效果，我们之后就可以哈拭目以待了。 对， 反正在这个价格区间是很有竞争力的。 没错没错，一会儿我们在这个稍后的时间啊，再去细聊一聊你这个具体的使用体验啊，李岩，这样我们下面时间呢，来看看我们下面第三条的资讯内容，因为上半段时间有限哈，还有三分钟时间，我们赶紧来说一下这个努比亚的新机，努比亚的 Z18 mini， 相关的这个机型目前是不在现场是吧？ 对， 但是我们有图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黄浩曾经在现场啊。他的前方给我们发回来了一些个这个先导图片，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咱们一边说这个消息，咱们一边看图。 没问题， 好吧？ 给大家解答一下啊，就是4月11号下午，这个努比亚就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了，正式发布努比亚 Z18 mini 新机。这款手机采用了18:9的全面屏设计，是努比亚 mini 系列第一款全面屏手机。 不容易给鼓励啊！ 对，我们在这个现在视频上反映出这张图片，就是我们现在介绍的这款手机了。 对，包括价格也都有了，1799起啊。 这个努比亚 Z18 mini 采用了5.7英寸的 FHD 显示屏，由于采用了全面屏的设计，这个其屏占比达到86.25%。大家刚刚看到照片也能感觉得出来，在机身设计上，现在看嘛，背部设计采用的是曲面屏的玻璃设计， 还挺漂亮的， 视觉感极佳。好，你看现在看照片，感觉就不错，而且颜色配色呢有很多选择，有耀钻黑、冰川白、青瓷蓝、银玉粉、普罗旺斯特别版多种颜色供用户选择。 对，刚刚我们图片里边这个小胖手，这应该是黄浩的手哈，拿着、 这 个、 我的， 拿着你的手。 你怎么可能有这么一个小胖手呢？ 对，不太像啊，给我们举手再示意一下，是不是这个小手来验证一下指纹、啊？ 你去演戏绝对没问题，你这个脸型。 这个图片的颜色就是这个普罗旺斯特别版的颜色。 这个是一样的颜色，但是不是特别版，这是个紫色。 紫色 特别版上面有字，有那些 普罗旺 斯 版，这个薰衣草版就是那色儿。 但这个看上去就藕荷版吗？ 你知道藕荷色这三个字代表了多大的年龄差距跟那个年代感吗？ 啊，我是从我姥姥那儿听说的。 好啊，来继续啊，看看这个配置呢，毕竟它是一个千元机到2000元这样的一个档次的机型，所以不会非常非常高的配置，大概是骁龙的660 AI 处理器，并且具有这个 6G 加 64G 和 128G 的一个存储设计，电池还是比较好的，3450毫安时，前置800万，后置是2400+500万、这么一个情况哈。大公圈拍摄都支持，可以说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价位空间来讲，这个机器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啊， 价格是1799哈，1799起，这是6+64，6+128是2099。 没错没错，除此之外，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发布了一个智能门锁，也挺好玩，来看一下啊。 哦，这个不错，我特别需求。 未来我们来去慢慢去体验一下。 但是这个智能门锁从现场的情况看，质感不是很好。 慢慢来，跟第一代哈， 慢慢来。 我们先进一小段的我们的半点的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为您现场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不是十八线女主播，您就是我们走进了 CES， 当时带给我们 CES 最新鲜报道的。 哦，想起来了， 对， 对 谢谢谢谢。 刚想起来，聊半小时的，什么情况？ 我就是说。刚才很多网友都说，哎，这个白衣小姐好可爱，在哪儿见过？ 对呀、啊，你看 在我们节目里见过。 好多人都说白衣小姐姐好好看，对。 我觉得吧，小航老师啊，因为小航老师邀请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说是视频节目，套了个运动装就来了，然后珊珊就安慰我说，对，珊珊就 不用，她就今儿素颜来的。对，然后就裸妆来的， 裸妆来的， 对，特别好，特别好哈、 嗯。然后大家 hello， 大家好。 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你真的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我觉得你随便穿一件来的，好像都比我要认真的多。我每天有的时候，很多人就分不清我跟小航哪个是男主播。 这有点夸张了， 这有点夸张，这有点夸张了。 不是真的， 我脸那么大吗？ 他刚才在上节目前，我就说你最近要锻炼一下。他说、啊、对呀、啊，我都晒珊珊了。 所以我们赶紧认识一下脸特别小的张超。嗯， 大家好，我是来自十八线这个边缘网站的男编辑。 今天十八线这个梗过不去了啊！我们今天参加完节目完之后、啊，是不是变成十七线了？ 慢点往前提， 能不掉粉就不错。 真没有想到、哎、超超同学你还有这样一面。 他当然了，有很多的面，今天我们展示一面，之前我们展示了一面，未来还有其他的面可以向我们展示哈。 我就记得上次我们做无屏电视那期，说你来现场感觉一下、嗯、做一个测评，感觉一下这个产品，结果他自己玩的已经很开心， 他在给我们表演去玩游戏玩上瘾了。 对，他已经忘了，就是我们这儿还说着，他自己就沉浸在小游戏里。 对对对，当然今天的我们的话题还是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你看这个叫做这个男女有别的智能玩物，我们来了解一下、嗯、一会儿我们会说各种各样的新奇的东西、嗯、那也都会在场，有各种各样的玩具，有赛车呀、啊、什么的哈，有手表啊，有乐高玩具啊，有人偶啊，智能积木什么东西 想看见吗、啊、就搜索我们吧、嗯、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点进来聊天室打开了、啊、等您问问题。 没问题，赶紧的，不是没问题哈，就是您看我们节目的方式没问题，很简单啊，关注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现场，来关注继续我们的这个潮流梦工厂，我们的潮流风向标的资讯内容。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努比亚的相关情况， 对、嗯， 下面继续来看第四条，关于索尼的江湖。 哦，索尼又有新动作， 哦、这个可以问我。 哎，对， 好， 这个拉特是今天早上刚刚回来的。 哎，这个4月12号，索尼中国在成都就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大型品牌活动2018、 嗯、 索尼 Expo。 哦 ，Expo，、嗯、我其实刚才有在想， 中文名叫索尼魅力赏。 哎，对，这是一个博览会、哦。 索尼魅力赏，嗯、这是一年。年一度的大活动哈， 没错没错。 所以你这刚从这活动来，您 对我还差一点没回来， 对，差点被 下雨了哈， 因为下雨 回来，对。 所以超超是去现场守护大姨夫的微笑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了。 哎呦， 嗯、来，赶紧给我们说说看，今天这样啊不，昨天这样的一次索尼这样叫做索尼魅力赏的情况。 是这样，嗯，索尼魅力赏是每年一届，但是从2014年开始，今年是第五届，我参加了一共五届。 哎呦， 然后这个就 是 一个这个公司炫肌肉的这么一个活动， 嗯， 博览会嘛，相当于一个索尼产品的博览会，因为。他从早期的话有一些实验室的项目会拿出来给大家看，但是现在多数是一些零售产品拿出来给大家看、嗯、可能会有一些没有发售的，大家可以去提前体验一下，目前还在举办中，它是三天，维持三天这么一个活动， 嗯， 就周六周日一 脖子上边挂了一个东西，那个是索尼的， 这也不是，这个 那不是啊， 这一会儿我可以提一下， 对，一会儿我们提那个事儿哈、嗯、 然后呢这一次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在于，这是索尼原来的那个 CEO 平井一夫卸任 CEO 之后、嗯第一次公开亮相吧，算是。 嗯、 因为他从4月1日之后，就已经不是 CEO 了，他转为总裁了。 哦、嗯， 哦，4月1号刚刚卸任的。 索尼集团董事长平井一夫。 对对，因为这一位他特别的地方在于，他并不是说只是和是索尼这个前 CEO 这么简单，他是现在目前那个消费市场。这个工厂那个消费市场公司里边，消费电子公司里边人气最高的一个高层领导人， 嗯、就跟华为的余承东是一个意思， 嗯、 那 个 人气儿、 那 个、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可以类比老婆这种感觉的， 啊、 对对 对，但是他这个 可以作为这个索尼在全球或者是重点在中国的一个 IP 人物， 嗯， 这么一个形象吧。 索尼自己的网红， 他应该说是一个有 网红领导、 自己人物的领袖带动力。 嗯，因为这个，因为他衍生出来的一些怎么说，粉丝群体还是蛮厉害的。因为大家平时看到索尼的产品在网上出现信息的时候，比如说微博，大家可能会转发一下什么"守护姨夫的微笑"，因为他这个平井一夫一。夫谐音 嘛， 中国 姨父嘛， 对，所以大家都会说一些守护姨父的微笑什么之类的。 嗯，而且平井姨夫其实本身在索尼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对对对， 他其实相当于是说是拯救了索尼，也不为过吧。如果 挽救了索尼的市场，也不算太过分。当然，这一个不是说他一个人功劳，但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对，而且 索尼之前他们我都说听说有什么卖楼了。卖那些个大楼的外立面的东西， 科技圈这个几大神话之一就是索尼破产嘛，说一直没实现。 对，然后所以就是不仅是平井一夫一直在守护着索尼，那所以索尼粉们嘛，就是要守护平井一夫的微笑。我看我没有去到现场啊，但是我在朋友圈里是刷了一波，他们说最后有一个变脸是吧？有个变脸， 对，是这样的，他现场有一个表演，有个表演特别有意思。因为川剧里边有这个变脸，非常有意思一个传统节目，但是他们是请了一位这个民间的艺人去表演变脸，最后变出来的脸是平井一夫的一个面罩，所以感觉就本来很可能很多这个成都本地的人觉得没有什么的一个表演，但最后这么一个小亮点， 现场引爆啊， 这 感觉 真是 有意思的。 索尼的本地化做得多好， 对，你说在成都举办，又是当地最有特色的传统剧， 因为成都还是他们比较大的一个市场， 对吧？ 你没听见小航说最后应该变熊猫？ 没，开玩笑啊，我们要守护这个平井一夫。 但是作为这个公司高管来说，有的时候决策上的决定，对于公司整个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起到了非常重要。 是是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这个主角平井一夫先生，另外有两大这样一个板块，其中第一个就是游戏，第二个就是动漫，两个部分内容。游戏的方面肯定就是 PS， 不是 Photoshop 啊，是 PlayStation。 PS 的话就是说那个天天五人到现场嘛，就是中国区的 PS 就是SIE 的负责人，他到现场，然后给大家分享了一下目前的这个索尼 PS 的产品在中国的做出来的成绩。 没错， 因为他刚回归没多久嘛，然后也是提到了一些未来的这个本地化游戏和本地公司做的游戏，比如说这个《大圣归来》。 对，《大圣归来》 这 也是这 PS4， 因为之前太火了嘛，这个电影， 对对对， 所以那个索尼 SIE 和这个本地化的公司，本地的就国内本地的公司合作了这么一个游戏，但是呢。目前来看还是要等一些时间才会出现，从现场展示的一些短片来看还可以，这个游戏 就是先发布了，发布了以后 因为游戏的节奏是这样的，一般的话主机游戏的节奏是会一点一点的信息挤出来，这样会维持一下这个热度，加上因为游戏确实是一个长时间研发的一个过程， 没错，这是在这个游戏的研发方面，其实面对更多的玩家们，这个东西应该它这个大圣归来应该不只针对中国玩家吧。 不会说只针对中国玩家，但是会从中国扩散 开。 对对对， 其实像如果说姨父算是一个重要人物，其实像五人叔本身也是一个很有粉丝基础的 人，这个人也是值得有意思的地方可以说。 对，五人 你先说， 因为五人叔的话，因为五人叔我们之前就是凤凰网科技有视频节目有采访过他，他本人是汉语说的比可能他母语还要更好的一个人，他的汉语水平非常的赞，还可以跟你开玩笑，然后本身也非常平易近人，他也是特别看重中国市场，然后包括他本身的经历也是非常传奇的，所以说其实索尼的在中国的本地化真的做得很好，他们的高层非常努力想去贴近我们的受众，而且产品也给力哈。 对 对 对，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吴文书这个人。据我的了解，可能说是不太详实，但是我可以给说一下简单的了解。吴文书这个人他是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然后回日本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回到中国继续工作，这样。然后他是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所以这个人的中文可以说 非常了得， 比我的好多了。说真的，虽然这是一位日本人嘛，但是他确实非常 中文特别 棒，算是一个非常 精通中国文化的一个人。 嗯， 然后呢，提到这个人，就不得不说他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经历。他不光是在索尼里边是这个高管，之前还曾参演过一些那个比较有名的电影 IP 呀、 啊，什么大腕了，这个电影非常有名嘛。他中间演过一些配角。然后还说到这个中文，这中文这个事儿还得提到另一个人物，就是中国索尼中国的总裁高桥阳。 嗯， 这位虽然没有五人叔这个中文这么溜，但是也是非常在公开场合一般都会说中文演讲， 算是外企里面说中文数一数二的了。 说实话，虽然这个他们作为生意人来说是这些做法是肯定是为了市场，但是说如果是有如果是本地化做的这一方面很好的话，大家会觉得很有亲和力。 对对对 对对，印象也是非常棒嘛。 没错，我也发现其实很多日企的他们这个高层的中国的负责人，中国区负责人都会很好的这个 对日企韩企都有一些会学习一下中国。 之前我曾经见识过佳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负责人哈，也是中文溜溜的，特别厉害。对，所以 我觉得这传递给我们的一种是他的态度， 重视， 对 吧？ 重 视， 他给人一种这个非常重视这个市场的态度。 对，我不得不说，我们中国是全世界现在最需要争夺的最大的市场， 没错， 对吧？所以你这种态度，我觉得是匹配的。 但是反观一些欧美企业的话，他们一般可能会是他们这个文化不太好，这个差异化太明显。 他们已经尽力了，升调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对，但是请那些法国企业，他们可不可以讲英文？ 他们最大的努力就是第一句你好， 金芳 烤鸭 啊，就会这俩。 但是日本企业的话，一般如果是高层出来讲英文还特别奇怪，除非是平井一夫这种在美国长大了，他可能英文特别特别好。 说实话，真的听不太懂 那个英文的调儿。哎呀， 我们只能用这个同声传译。就算你英文非常好，你也不见得能听懂他说什么。 我在想，同声传译是不是要给人比平时活儿要贵？对，双倍的。 真听不懂。 索尼这种公司的话，可能是内部员工临时充当翻译，他们都说的。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他的调调，要不然的话，真换一个翻译小姐姐，臣妾做不到。 总体来说，就是让他们说英文这件事还不如日企的老板去学一学中文。 对 对对 对, 对， 是这意思。 我们在语言同源上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的。 对，那这是在游戏方面，动漫方面有什么动作吗？ 动漫就是 FOTA 的联名耳机。不过我这个不太熟悉这个动画系列， 没关系， 有点尴尬， 看图就行了。来看图啊，这个耳机，苗山之前曾经种过草，这个其他的耳机产品， 对，我现在 已经拔草了， 对， 拔草就后悔了， 对，现在带着它呢，我就有点后悔。 对，结果呢，这个耳机你会选择？ 我喜欢我喜欢那个金色 ， 右下角的那个， 黑色都不错呀。 我觉得下面那个金色非常好。 哎，那个黑色也太像我们这个，你拿那个舒尔那个 监听耳机， 那个太像了吧？那个舒尔那个耳机，对不对？ 这是我们比较专业的电台用的耳机，音质非常不错。 给大家看侧面啊， 但是会压头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大家 这种专业的耳机设计的好像都这样子，你看黑色那个跟那个像不像？ 对，像。 包括头梁，包括那两个支撑。 但是这个金色和蓝色我觉得都不错，哎，现在看蓝色也不错。 对，这个是黑耳系列，它以这个本来就有这款产品，它是重新简单定制了一下。这种做法在日本市场非常多，但是最近在东亚市场都非常流行，像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还有这个中国大陆都会有一些引进。而且这一款好像是在中国首发的。 这款是合作款耳机对吧？ 对，算是他们内部合作 啊。 根据动漫，他们这个叫 Fate 大电影《命运之夜》啊，其中有一些人物啊、场景啊、道具啊进行色彩的这种一种嫁接算是哈。那其实我觉得那个红色的比较适合那个我们的燕燕同学。 对， 好像咱几个人对这种定制耳机都没有太大兴趣，但是这种东西非常容易卖的， 因为在粉丝群中会特别的。因为我有一些比如说动漫里面二次元的那些小伙子小姑娘， 一般来说都是 购买力惊人， 这些东西都是限量的，限量发售，然后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联动啊什么之类的。 回头我把这张图转给我们另外一张节目， 对，这是周日版，周日版我那个咱们的节目的后面， 对对对， 就是漫游嗨翻天， 对对对， 我们是二次元的节目。 哦，你们还有那么高端的节目？ 当然， 对他们就跟哔哩哔哩合作了， 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 你看多么的精准，我们那个节目就是和 B 站合作的。 这个。他们这一次这个索尼魅力赏也有和 B 站的合作，一些动漫方面的东西我不太清楚，没细了解。 没关系啊，今天我们还是看一直播，对吧？我们通过一直播，还有通过我们新浪微博关注活力982，以及我们微信公众号关注 这个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说完了索尼的江湖之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到我们的中国的大品牌华为。 哦， 这个事情呢可以说一个发布会里面发布了十余款产品， 十余款， 它省多少钱发布会钱、啊、 这发布会够省钱的哈， 真是的哈，发布一次来十多款。这个燕燕在场来跟我们来去说一下这个情况、嗯、哈。 对啊、小航说的这个啊，我真的要替记者老师们啊感觉心疼他们 啊，因为我们也在现场，到尤其是到最后公布定价的时候，那一屏一屏闪的，我这笔记本打字的速度 来不过来， 根本 不过来、啊、 不过来。对，像昨天的话，华为是在上海召开了他们的发布会，那发布的王牌产品啊、嗯、比如说华为 P20 和 P20 Pro 以及 Mate RS 保时捷款，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它的笔记本平板，然后耳机，然后还有一些啊各种各样的生态链产品等等，非常的多。 嗯 啊，基本上是反正我发九宫格的时候，光价格就占了四五层吧。 哇， 对。然后哎，不知道你有哎，对，你当时在索尼那边，对对，在索尼那边。那现场的话，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的外场布置。 嗯、 像华为的话，在它外场除了手机的展品之外，它也布置了 VR 区域，还有 HiLink 的智能家居的区域。 嗯、 当然还有把现场的保时捷啊。放了一个保时捷的那个卡宴啊、 嗯， 我也是喜提保时捷卡宴， 就买不起， 买不起，买不起啊！感受了一下，不如小航老师随手提啊。 我一口老血喷出去，真是的哈。 大家现在图上看到的就是这次发布的 P20 Pro 了。其实这个配色的话非常好看。 嗯， 有极光色呀，还有宝石蓝色，还有像我特别喜欢的鹰粉金色、 嗯、 都是特别特别好看的。小航老师喜欢哪个颜色呀？ 其实我觉得看了那么多颜色之后啊我发现其实有一款颜色特别的不适合我，就是鹰粉金的颜色。 不不不，特别适合你的气质。 不，我觉得只要能有一个、 啊、 咱们不挑，你说呢？ 所以就在这儿呢。 对 对，就是昨天因为他们之前他们这个华为这个 VMO 他们有这个预购的活动，当然我就下单了，他当时我是花999嘛，然后就下单预定，然后呢这个发布之后当天的是6:08开卖，然后呢你再付尾款，然后我就能够在第一时间抢到这样的一部，今天中午12点就到货。 对，昨天抢的今天就到了， 特别特别快， 半天。 嗯，发的是顺丰的快递、 嗯、 他们的仓库就在机场那边，我看的那个是快递路线了，都已经是。肯定有货，放心吧。 开心呀、啊，感觉、 嗯、 就只能摸摸吧。 我就摸摸，因为这并不是我的， 对， 我帮朋友买的， 连塑料袋都不能扯， 不敢拆。这 没事， 这是 咱们 有 黄金， 有食物，有食物。 那个，咱今天准备麻布，不是准备眼镜布了没有？擦擦这个背景啊。 哎呀， 我来。 对，这个事儿拉特特别在意。 对，我们都这样， 衣服 干活都这样， 专业擦屏100年。来，那个给大家展示一下今天我们在场的这样的一部华为的这个 P20 Pro 的 黑色的，这个属于亮黑色。对、 嗯、 因为我那个还没有拿到极光色还有其他的颜色啊，其实它整个的颜色配色都特别好看，尤其是那个极光色、 嗯、 刚才也有照片给大家看到。 对对 对， 对。然后我们现在这款黑色呢，是它也是双面玻璃，我个人对玻璃的质感虽然我现在不敢碰啊，因为特别容易沾染指纹， 没事 但是对没事那再擦吧哈。然后今天反正你的衣服让他们帮忙来洗一下 没问题。 然后它整个因为我是个人特别喜欢玻璃的触感，包括它整个非常圆润，包括它的边角，因为 P 系列的话整个还是走的这个时尚的路线、 嗯、 所以呢它这个材质上首先手感上我觉得给它打分还是能打到8到9分的，我个人对这种 才8到9分呢 啊， 要求比较高嘛，对不 对、啊、 对， 对， 对， 对。哎，你心中有没有9分以上的？ 目前还没太有。 哇，那这是很高了、 哦、很高 了，对，很高了、 嗯、 很高了。然后玻璃的质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容易沾染指纹，虽然它做了比如说阳极氧化等等各种的工艺处理，但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也是因为这个本身的材质的问题、 哎、这个 那它 不是大问题，因为毕竟 iPhone 也是玻璃面的嘛，所以也一样沾指纹，指纹这个问题就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都是问题。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次的 P 系列基本上，因为什么叫 P20， 因为跟之前的 P10 完全是像是两个系列的产品了，整个设计风格非常的大、 嗯、 那就比如说它的改变啊，我们可以看到后置的话是三摄，P20 是双摄， 对， 它这个是三摄，然后像有莱卡的标志还有华为的标志是这样竖向排列的，这个排列组合的方式我不知道其他几位是怎么想啊，我个人其实觉得不是特别好看，我比较喜欢 竖立， 我不太喜欢，但是这个事儿很考验内部的结构设计， 对、 嗯、 因为它在这么薄的这个手机里面塞了一个三镜头的模组， 三都是莱卡， 对，三 而且它这个模相机模组非常非常大， 非常大，它的感光元件包括 sensor 非常的大， 底大一级压死人呢。 对对，真的是底大一级压死人。然后它这三个呢，比如说是4000万、1200万加800万像素，所以加起来是。sorry， 就2000万加1200加800，所以是4000万的像素。目前来讲，基本上 是、可以这样加的是吗？ 对， 嗯，可以这样加，它是可以今天通过算法来合成这么一个高像素 的 高像素的照片的。 对对，一会儿关于拍照的地方，我们一会儿再 一会儿我们会关灯试拍，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对，这是华为这样的一部 P20 系列，包括 P20 Pro， 目前是在现场啊。未来等到我们这个鹰粉金这个的测试机到货了以后，我们到时候也给大家去展示一下鹰粉金的颜色。 好， 其实因为大家可能看网上这个新闻当中可能。极光色进的比较多，所以见怪已经不怪了。 对 啊，那未来我们看看这个亮黑呀、啊，看看鹰粉金什么色儿，你更喜欢哪一款？好吧， 嗯、对， 来，这是关于华为的这个情况。其实除了这个 P20 系列之外，还有好多东西。 嗯， 来。给大家简单 说 一下呗， 给大家 比如说 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12号的发布会上推出了。P20 以外的像 Mate RS 保时捷设计版、 哎、对了， 还有以及新品笔记本电脑 MacBook Char Pro， 其中的华为 P20 售价刚才就看到这部新机是3788起， Mate RS 保时捷设计版是9999块起，还有 MacBook X Pro 是7988元起， 反正都不便宜哈、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有幸就是另外一台，也就是这个中国广播界首秀的、这个、 张超同学，搜一下就翻成了一个盒， 9999的。这一款 华为 1万块钱拿在手上还挺沉的， 沉不沉？ 哇，保时捷设计款的 Mate RS， 我拿出来给大家看。 先说什么颜色？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吧。 这个 包装就相当有逼格了。 对对，非常好看啊！ 它这个包装整体的话，就不太像那种土豪机那么的啊。 它有点像那种高端点的钱包的那种包装，它并不像一个手机。对对 对 对， 香水、奢侈品这种黑色的盒子，看起来比较典雅， 有质感， 有质 感， 而且有品味。 打开之后， 打开以后看到，哎， 哇！ 它里面我一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随机附赠的产品特别的多。 啊、那张黑卡， 我们可以看到、 哎、 对， 黑卡， 你先把这个拿出来，从这里。对。 哎呀，今天我们两位嘉宾都已经开心 了。除了主机，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一款，除了主机，还有这个VIP 的卡，VIP 的卡一张。对 ，poster design 的卡， 这个卡能买车管什么打折吗？ 代表身份，好吧， 便宜5块钱。 哇，接下来大家再来看啊，继续的话，它是 下面的配件， 对，下面的配件，那它是支持快充的， 嗯， 那它支持快 充 充 电头， 然后还有呢，因为买这个手机的人一般都有车吧， 嗯， 所以呢，它有车载的充电，车充，然后还有耳机，它这个耳机的 耳机质感很好， 质感也很好，包装也 很 好， 也是亮， 还有一个，这个是一定要给大家，感觉自己像一个购物节目，只要998买不了吃亏的， 但今天我们 这个要9999， 这个是它的智能手机壳，那它的据说啊，据华为。 智能， 对，据华为的人告诉我说，光这个壳可能要价值2000块 啊为什么？凭什么？ 对，一个是它的材质是真皮的，然后是就是各种奢侈品的品牌上面都会有的那种真皮。另外一个，你再把它包覆上之后呢？在这边是可以看到各种显示的、 哦、 然后来电话的时候直接这样就是可以接听的、 哦、不需要翻开， 不需要翻开，所以它也有一部分智能的功能。 这个2000块钱有点 太 夸张了。不过呢， 不买个锤子还有 不过呢，咱大家平时去一些奢侈品店的时候也会看到他们卖的一些这个周边配件， 也 是非常 2000块。 这个时候你买的就不是一个手机壳了，买的是个身份啊。 你要想说我买手机送一个壳，这么想我就 赚 大了，赚 大了。 你说2000，我那个我不要这壳，给我减2000，说那不行，您看有没有这壳，都是9999。 你要单买壳3000啊？ 对，就是这意思。 哎呦，不指望那个单卖壳， 就是 对。但是什么？它我相信在选的比较周全的大礼包，相当于哈，这个整体的配套的这些设备也好呀，还有配件也好，让你感觉这个。咱不能说它值吧，但是觉得我花了这个钱，还有这么多好的配件，总让人觉得 让你的购买的这个 心里平衡 平衡很多， 没错。 对，然后终于见到这个主机的部分了，它这个材设计我就比较喜欢了，因为它是居中对称式的设计，我个人比较喜欢对称式的， 因为 Mate 系列都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对 称居中的。 而且像因为它这次呢是保时捷70周年的定制版，所以它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属于 P 系列或者属于 Mate 系列，而只是为这个70周。 周年。 这个和之前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单独的机型。 对。 不是说基于现有机型定制的。 它是个纪念版，就是说它是一个堆料神器。 对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首先为什么它叫 Mate RS？ 啊、因为很多朋友觉得这个 RS 其实挺绕口的。那为什么？因为 RS 呢，其实是 Race Report 的缩写，就是为赛道而生啊。因为我们知道保时捷本身它是、为了纪念呢，它是推出 RS 的这个赛车车型。 对。 整个是流线式的设计，包括这种啊、速度啊、激情啊这种追逐的文化理念在里面。那这一次呢，其实为了纪念保时捷，它推出了 RT3 RS。 嗯。 所以是为了纪念这个，然后。采用了 RS 这个车的名字、所以这个保时捷就叫 Mate RS 了， 没错， 所以对整个、 所以没有参与任何系列， 没错、很有意思、这个特别值得一提。 对， 另外它的屏幕跟这个 P 系列啊、Mate 系列都不太一样了啊，它是那种双曲面屏， 双曲面， 对，它是其实它是正反八曲面的这个材质、然后背面四曲面，然后正面四曲面。 但它那个屏幕里面是那个 OLED 的一个柔性屏，是不是？ 是柔性屏，它是两侧曲面。 嗯， 对， 非常漂亮。 然后还有大家可以这样可以看得清吗？它是有屏内指纹， 屏内指纹， 屏内指纹，对。 所以它这个是有四种指纹识别，四种识别方式、解锁方式， 解锁方式的 屏内指纹，然后面部识别，还有密码，还有后 指， 对，还有后部指纹。 哇， 这是全球首款双指纹的手机。 让你就是看你用哪个习惯、你就用哪个办法， 怎么方便怎么来。 对， 就像小黄刚才说的一句话，堆料，就这就叫堆料。 堆料， 这个就是相当于华为把他们所有的比较 能用的东西 都用了，能用的技术，华为的产品经理告诉我们说， 时间又到了，咱们下半时段的时候，咱们接着再聊聊这一块。 好的， 好的， 好嘞，咱们 上 去休息 啊，一会儿见。 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四月二十一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十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六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智享生活啊正在直播当中，马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您可以搜索到我们，然后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同时今天呢，不光可以看到我俩，还有两位重量的嘉宾，以及很多的刚刚上市的新机推荐。 所以今天我们话题男女有别的一个事儿，对于刚刚我们这样的一部华为的 Mate RS 保时捷设计款，男生喜欢， 我已经站队了，我已经站到男生那队了。 真的吗？ 我刚才利用放宣传的时间去摸了摸。 嗯，我们大家都看见了，你过去跑在那边跑过去，然后摸半天。 我刚才跟李燕说，哇，这个质感简直了，就我觉得这是属于我的。 赶紧买， 现在好像已经售罄了。 真啊，已经售罄了。 据说好像售罄了。 嗯，好像很难抢购了，因为我朋友说没有买到了，已经。 反正天猫他们那边已经 售罄了，刚发售那会儿还可以，就现在绝对是买不到 了。现在肯定没有 了，要加价了。 嗯，它的那个产能没那么高，因为它太 而且这种定位的产品，它是也是有意限量那个东西。 对， 它一定要是限量版的，而且它的确实很多的， 不然怎么能尊贵呢？啊， 我想那天我特别逗，我就去查，既然现在出了 Mate RS， 那当时的 Mate 10的保时捷版是不是能便宜一点的呢？发现 没有 说到这个 降200，对于一个 说到这个 Mate 10的保时捷版，然后之前我一朋友他自己抢到了一台，加了7000块钱秒卖掉了。 哦，卖掉了， 卖掉了， 哇 哇塞！所以 有人专门干这种事儿， 所以有钱人的有钱人的思想真是捉摸不透、啊。 以后为了抵制他们，以后为了抵制那张卡，要写上谁买了他的名字，你看你还卖给谁？ 拿激光刻字， 对不对？ 对， 真是的， 毕竟是王思聪啊。对，这还有一个特点是王思聪同款啊。 哦， 对， 他去了是吧？ 对，昨天的话像哦。打乱节奏了是吗？ 没有 对，因为昨天在发布会上，我们当时热传一张图啊，是王思聪在现场喜提 Mate 2S， 但他拿的应该是510多的那个高配版本， 五百一十二 的高配版本，因为 那 是红色版，对，红色版特别好看， 对， 啊，你们的老公来了， 那个王思聪当然在现场啊，看这个情况也是走不动道了，感觉是， 嗯， 来继续来看看我们其他的还有很多的产品，像昨天还发布了像是平板产品，就现在发布平板的除了有 iPad 之外，现在还就剩华为一家了吧？ 嗯，有三星也算， 三星还 会的蛮多的 啊， 嗯，像这个 就是联想。 对，华为平板的 M5 Pro 和 M5 两个系列的产品，其实呢，他们的亮点也是还不错，大家可以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公众号啊，再跟我们来去详细的问一问，哎，是谁说的？买，这是。 这对，刚才有一个朋友在网上就说了，说哎，我还是喜欢黑色手机，看你们刚刚推荐的这个黑色，我决定买、 嗯， 您肯定没从头听吧？ 只要9999， 只要 9999，我的妈呀！ 对，高配版是13000是吧？ 12999 啊，对，12000，对，只要99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欢迎打电话。 我以为这款只有一个型号，结果它还是低，相对的 低 配 版， 黑色还是低配的。 对，高配版的话是512GB的，然后呢是12999。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是官方价格。不是说你买到的价格， 成交价。 我今天应该是看到朋友圈里有朋友说，在店里已经公然加价了，他会加了好像是几千块钱，而且开发票的时候把这个加价都给你开进去了。 真的， 他买不到， 他敢把加价开到发票里， 对，就是会告诉你原价买不到， 这就是市场溢价呗。 对，市场溢价非常高，然后要找黄牛了。 哎呦， 这个是不是套路？咱就不评论了。然后这个东西，你肯定是。信息越偏远的一个地方，它会卖的越贵。 嗯， 小城市只会越贵，不会说更便宜一些。 嗯， 有道理。海外版呢？ 海外版其实更贵吧？就之前因为 按欧元算的， 哦，对， 因为是这样，我因为华为 P20 发布会在欧洲，我也过去了。对，它的那个欧洲版售价是16000啊，就是高配版是合到人民币16000，所以其实。对，退税怎么计算我就不太清楚了。 巴黎大概能12%左右， 不是你再算上信用卡积分之类的折扣更便宜一点了。 但是去巴黎，你觉得会是我们去巴黎买吗？他可能是让当地人买，当地人还退不了，对不对？ 当地人退不了，对啊，那你买去呀？ 那我干嘛要去那儿买贵的呢？ 你排不上队呀、 啊。我有你啊， 一二他都没买着。 哎，我没买着，纯粹是因为穷，大写的穷。 我们理由一样。 熊可以有啊，但是这个机器还是没有的。 对， 来继续我们这个相关的华为的消息。其实今天提到的华为的发布会好多内容啊，哈。 对， 除了有这刚刚我们提到的平板 M5 Pro 之外，还有像是刚刚苗生提到的这个 MateBook Char Pro， 嗯， 这个系列也是哇，目前是第一款的全面屏笔记本电脑。 这个笔记本电脑太轻薄了，超喜欢，太轻薄。 我看图片我都怕给碎了，真的。 但是它的性能也是相当厉害，有 i7 的、512的哈，能够卖到13000也是够。 哎，我其实对这个电脑我可能是个误区啊，我觉得过薄的这个一，它会不会电池续航有问题？第二，会不会它的运行速度会受到影响？ 嗯， 当然这是从体积外观我的这种外行的担心。 你提到的都是问题，确实也是 真的， 因为轻薄本是避开。 开不了这个事情的。 对啊， 对，我提到的还是一个现实的。 但是现在就是长续航和轻薄，你可能还是没有办法两全。但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轻薄。因为像咱们平常比较习惯于出差呀、然后在路上拿着一个非常非常轻薄的本儿，然后续航的话也不会特别担心吧。 这种还是主要针对一些轻办公。 对， 它上面写能够在续航方面支持12小时的连续视频播放，了不得了，已经。 嗯，已经了不得了， 已经算是还不错了。 北京能够飞到洛杉矶没有问题，还有富裕呢。 这也是理论时间。 对，然后关于详细的评测呢，我们也会进行的评测啊，大家可以关注皇家评测。 但回等拿到现场也行哈， 没问题，没问题。 下回我们依然可以请到你要来到节目当中哈。 对， 那 关于这个售价的问题啊，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MacBook X Pro i5 这个8GB， 然后256G 的集成显卡版是7988元，独显版是8688元，然后那个 i7 然后8GB 256版是9988，然后 i7 16G 512GB 版是12988，这基本顶配的价格和刚才那个保时捷的顶配版差不多价，是吧？ 哎，你要是你的话，你是哪个？你要选手机还是？ 我选手机， 都不带想的。 因为如果我拼这个轻薄的话，电脑能比手机还轻薄吗？ 当然不能了， 对吧？速度也更快。 但你觉得这不一样的东西，那是 Windows 的系统啊。 对啊， 但是有一点，你拿出来，你给朋友看一下手机，你给别人看一下电脑，多尴尬呀。 是不是、啊、 看我新买一电脑，咔，这么大个哈、啊！看我新买一个保时捷 Design， 哇， 是不是很帅？我一样花一样的钱，为什么不招来更多的哇声呢？是不是？ 有道理，有道理。 哇，妙善，你哪儿发的财、啊？这是 小航给我买的。 我一口老血喷出去了。哎呀，我今天去上个节目花多少万。 所以看这个12号这个华为的发布会上也是发布了很多这个产品的新款产品上市。 对对 对， 对，那当然除此之外哈，这个我们今天华为这个发布会的事儿聊这么多，一会儿咱们再来去细说相关的拍照功能，还有咱们这个相关的体验哈。下面时间啊，我觉得让Letter 来聊聊看面前这堆玩具的事儿吧、因为智能玩物还要 终于到我了， 对，终于到你了， 咱能拍到这个， 哎呀，他的，你看 Letter 都坐直了，要坐直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小车举起来， 我拿起来不要， 哎， 但是这个车放在车上，刚刚它在动，哎， 刚才是在动，我先连接一下，你们先继续， 特别有意思，刚刚这个小车就是那个在这个叫什么？ 麦昆 玩具总动员， 赛车 总动员当中非常非常著名的那个麦昆啊， 对对对， 就戴上鼻子眼睛挤眉弄眼的那一个， 它是这样的，它是 SP Hero 推出的一款产品，去年推出了，它是一款非常智能的玩具。 先说它不是给小朋友玩的，不是给小朋友玩的，对吧？ 小朋友也可以玩，不是说它没有一个太大的年龄限制，但是呢，你年龄太小的话肯定是不能玩的，它只能说是大人带着玩还可以。 需要在家长陪同下玩耍。 对对对，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这个就是闪电麦昆嘛，这个形象。不过它是皮克斯授权的。不光是从形象上非常，逼真吧，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里面的眼睛在动，是吧？ 它是一个屏幕。 哎，对， 这是个 屏 幕， 会在它跑的时候会有一些眼部的动作， 眼仁在动啊。 我摸它不同的部位，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响应， 还有表情。 因为在那个动画电影里边，它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一个话痨嘛。它这个形象就是也完全带到这片玩具上，你就在平时不玩的时候把它开启，把它放这儿，它也会是有一些是 动态的， 自己的不，他自己在那儿叨叨 叨，说话吗？ 一直不没完没了，然后平时摸他哪儿的时候，他不一样的反应。平时玩的时候呢，就是像一些遥控车这样玩，然后也可以呢做一些电影中的一些招牌动作。包括一些漂移啦，或者说是一些特别的语句啦，这些都可以。 他说话吗？他说话吗？ 说话。 他说中文还是说英文？ 说中文， 说中文， 中文啊！ 大家调一下， 它是益智版的。 我突然不想要小布了，我觉得如果能陪我聊天，我需要一个话痨。 他已经在说话了，可能声音 我调声 音 大 一点。 我们 出发，看到了吗？ 准备好了，我们就出发。 借过， 摸它不一样的地方，它会有不一样的反应。 借过。啊、哦，他的表情好可爱啊！ 他眼睛快眯上了、啊， 哎，这个让我觉得他好像 里面住了一个小机器人一样， 就是、 它就是一个小机器人。 大家可以看到，我平时在用手机操控的时候，它前面都可以动。 轮子， 大家这样看一下， 还是可调悬挂系统。 对。然后呢，它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甚至你可以拿着它一起看那个《赛车总动员》。 嗯， 它会有跟随那电影里的一些特殊场景，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表情或者是动作。 它怎么识别的？ 它能看懂吗？ 它通过声音。 哇，这真是让我们又哇了一下。好了，我们就 出发。你看那平时不操作的时候，它也会自言自语说一些东西。 那很好玩啊，感觉。 对， 感觉像是一个小人一样。 对，可以聊天吗？ 多少钱？ 它有智能对话的这个功能。 那个倒是没有，但是呢，这个 SP Hero 这一家公司非常有意思，它之前推出了一个蜘蛛侠形象的，但是就可以对话，也是叨逼叨这样的。 一个人 叨叨叨， 一个小玩具，也是一个小玩具。 我还以为一比一那么大一个人。 这款玩具呢，它实际上不是说单纯的针对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小孩这一类推出的东西嘛，主要是大人陪同下还可以玩一下。 嗯， 也可以算是一个大人的玩具。 哎，你能把它放到咱们地上，然后让它跑两圈吗？ 可以，但是不一定能看到吧。 没关系，我们把摄像头给它就好了。 好嘞。 对，来。 哇，你去操作一下。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女孩来说， 我就用我这面前这个机位。 好， 我没有玩过它，但是我看过这个电影。 对，其实大家作为一个女同学来说，就对于这种玩具竞技类的游戏和玩具，大家也是很感兴趣的。 我开始走了。 现在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画面上，哇，他已经走的速度这么快， 哪里去了？ 我们的镜头根本就追不上 了，追不着哪？ 再往前，小豪，再往门的方向， 门的方向， 再往门的方向，再抬起来，对，扬起来点，好， 在这里。 快回来呀！ 没，人家用那个调那个主机位了，可以用主机位，哎， 哦、 对，但是主机位是不是跟不太上？ 倒车，大家看我在倒车， 哦、 现在在往前走， 好玩吗，李燕？ 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的，他真 的 有表情。 现在是倒车。 这个 是什么？这个是漂。 对，有一个是漂移。 漂移，哇！我快给我们展示一下它的漂移。 哇！ 他真是在漂移呢。 因为现场那个条件有限，咱就先展示一下这样 吧。这个已经激发了我们很多那种， 我好想 玩一会儿， 我好想为他修一个赛道。我现在 全世界人都是成年人，对这些东西都很感兴趣的，别说小孩子了。 好酷啊，真的！ 而且他还会有说话，还有像是我的小玩具，尤其是小朋友看完电影之后，就代入感更强了。 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先泼一下冷水，这个东西售价。对玩具来说非常高，要2000多块钱。 2000多块钱。 对对对。 那我们在这儿能多玩一会儿吗？ 可以，带回家玩。 能够支持30分钟的 range 和40分钟的续航是吗？ 对。 嗯。 不过说实话，我听了刚才那个9999的特别版手机之后，现在这些都吓不到我。 不过这个东西做的真是非常非常好，就相当于把那个电影中的麦昆给拿下来一样。 对啊。 除了小一点。 但是我觉得英文。 别的款吗？别的车型。 有，但是比如说这一款。咱今天也有人，这个实际上也是一家公司推出的。 这不是星战吗？ 对，是这样。他们经常SP Hero 这个公司呢，最早的时候推出了一个东西叫 叫什么？ 最早的时候推出了一个东西叫那个智能小球，这个东西可以编程，可以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活动。它这就相当于是一个球，长得不太一样，没有这个涂装，是一个透明的。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但是它后续呢，会就和发现这个东西可能是会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探索嘛，就和星战联合推出了这么一个东西。 干嘛用的？ 它是一个玩具，它就是一个玩具。 真的是玩的， 但是呢，这个东西就和电影中一样，它可以跑。 啊、真的， 在我们那个传统印象中，这个球形的玩具上面还有一个东西头的情况下，它跑起来可能会想它会掉头吗？ 是不是蹦着走？ 就是跑，而且它 跑， 它滚动的时候，这个头不会掉下去。 对，它会保持平衡的。 哇，那我想看，好想看， 它特别 Q。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 拉特的每次来都是要来玩的。 你说它能跑得多快？肯定没有车快。 没有这么快， 可以在我们桌上跑。 但是呢，这个东西它是推出了一个星战系列，这只是说其中一款，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旧的一款。你想想，这个东西看得很高科技，但实际上它是2015年年底这么推出了一个东西。 对，它 而且还有一个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这个东西。叫原力手环，它是一个可以搭配使用，可以通过手势来控制它这个行动。 哇， 年就这么 很有科技感。 我因为条件问题，所以咱就演示一下他一个跑吧。 好好好，就仅此而已哈。你先慢慢调着，然后我呢给大家去展示一张图片哈。这个包装外盒是这样子的， 好可爱。 那、 我觉得这家公司好像专门推出和电影这个人物有关的一些形象产品。 没错，那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张照片，这、就是拉特在家里边拍的这个。 哇，怎么这么可爱？ 特写，特写，来看特写，它是一种做旧的这种质感啊， 对， 还挺好玩的。哎， 我们天生对胖胖的那个就特别 有 好 感，因为觉得萌萌哒，好萌、啊。 那个麻烦导播老师把镜头能不能给到地上哈？ 他一会儿跑起来，你觉得你会觉得他特别特别萌。他跑的时候头不会掉下去，是身子在滚动。 头真的不会掉下去是吗？ 真的真的，你们看。 哎，好，哪里去了？ 对， 他在哪里？ 对，辛苦导播老师还得调整一下，看看给我们一个 太小了， 在脚前面是吧？哎， 好 了， 好 有了， 太小了。 太小了，没关系，没关系。 哎呀，他头在转， 头可以转。 哇，他在自己观察地形。哇，我们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已经把他切了一个近机位。哇哇，好棒！ 是不是？你们看，你们看，等一下，等一下。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星战》系列的电影？ 嗯， 我看过《 星 战》系列， 大家都看过啊。 速度还挺快的。 挺快的。 哎，他已经跑出我们的机位了。 它是个球形，所以我不太好判断它这个前后左右，所以得转一下身子。 来来来来，我们来这个给它追一下焦哈，在哪里？在哪里？哪里去了？ 但是你 追在远处， 你追的没有 看不到，太远了。 哇， 看到了没有？太远了。 但是追的没有导播老师切那个近机， 他跑起来超 Q 的。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 跑。 哎， 你看，你看他跑的时候， 头 会 不会掉下去？ 不会掉，不会掉， 还能转。 哇，他感觉就戴了个帽子，随时那个帽子要是戴的、 对对对。 可是我现在很头疼，这个字幕条为什么是我的名字 ？Hello， 大家好，这是我们的人工智能主持人常小航。 就那么一小颗，我感觉好小一点点啊。 小航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变成大白了。 哎，大白不是 这是放了，这是放了气的大白。 哎呀，来来来，把我的镜头还给到我哈。 这一款这个玩具也是有一些联动这个电影里边的一些对应的功能， 嗯、 但主要的有意思的地方还是在于它跑动非常有意思， 嗯、 也是相当于把这电影中的 BB8 这个东西拿出来的意思吧。 对，大家要买它之前一定要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之后你就觉得它是活的。 对对对， 最后一个你面前那个积木是不是？ 这个积木就是另一家公司的， 那个乐高的吗？ 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针对于低龄儿童的， 低龄儿童 是真的 是小米生态链的米兔， 米兔 它推出的东西就像是这个乐高之前推出的一些这个智能玩具一样， 可以自己拼插。 它这个东西呢，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可以自己拼插想要的一些这些样子啦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它也有动力部分，然后通过两节这个电池就可以驱动。 这是小企鹅是吗？ 嗯，对。但是呢，这个是有多个拼法的，这只是说其中的一项。 嗯、 我可以给大家连一下这个东西，它可以做一些小动作。 哦，可以走路。 它还能动 的。对对对，它是可以动的。 动力装置能够干嘛呢？它能够 就可以让它活动起来呗。 上街买菜行不行？ 这个肯定不行。 出门遛狗可以考虑。 哎，可是我有个疑问，就是如果一旦我随便瞎插，我就是发挥我自己的创造力，但插 的 一个东西别人可能不认，它怎么？ 小米这一款呢，限制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它只能提供一些官方的一些玩法。 嗯， 当然呢，你如果是这个思维非常缜密的话，你也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创意。不过呢，它的动力部分是因为是有限制的，只能说提供一些动力的情况。 嗯， 它不像你如果是要求比较高，或者是这个玩家这个年龄比较高，创意也比较多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乐高的产品。 嗯， 它会针对一些中高年龄的这个玩家吧。 所以说它的这个造型应该是规定动作，对吧？可以这么说。 嗯、其实还是主要是。为了降低这个玩法这个门槛，所以他给你提供这么几样东西， 啊、 不是说他这个非得 来吧来吧来吧，我们就闲话少讲，赶紧看看。 好 啊，来， 我先连接一下， 动起来。 我特别手残，我特别手残，我拼不了这东西。 但是我觉得那个一万块的手机可能快从桌边掉下去了哈。 哦，没事没事没事，哦，在这儿呢。 来来来， 这是3000多的， 哦，在盒儿呢。来， 没事没事。 看看这个 掉下去我就回不去了， 无法交差。 这样现在能看到是吧？ 能看到 可以了，可以了。 哎呀， 就这么走啊？ 啊，他在走路了，他在 慢慢的走，他的翅膀还左摇右晃的， 感觉 就像一个笨笨的小企鹅在走路。 感觉前面我们的麦克风线像冲刺线一样， 他要冲，还能倒着走， 对啊，能倒着走。 哇，好棒哦！ 哎， 真的好棒哦。 不过这个声音有点糟了。 哎，但是这个给小孩子玩还是挺神奇的。 不过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年龄太低的话你肯定要大人的辅助，所以也算是大人的玩具吧。 对。 这一款产品咱可以同时衍生出来很多东西，因为它这个现在不是讲究的 STEAM 教育嘛。 嗯。 这一款东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下出来的，因为它可以帮助孩子学习一下编程，不光是拼搭。拼搭的话只能考给孩子学习一下这个精细操作，因为这个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他小时候可能会没有办法特别精细的操作东西， 是有好处， 但是他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会通过一些积木啦这一类的东西可以精细操作一下。如果是8到12岁这期间的孩子呢，可以让他学习一些简单的编程。这些东西的编程不像于咱普通理解那些代码了特别高端的一些东西，它实际上就是一些可视化的编程。 嗯， 大家都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比如说让它往前走，就这么一个动作拖过去之后它可以实现。 嗯， 所以更多的是启蒙教育。 对对对， 编程启蒙教育。 此类产品还是比较多的，因为高端年龄的像那个乐高这类产品我刚才也说过，然后低龄的话和这种东西差不多的还有一些索尼酷酷。 嗯， 这款产品不知道小黄有没有准备好信息？ 有的，很简单，我们看几张图片吧，因为时间不多了，还有最后的5分钟，我们就要这个近半点的广告时段了，好吧？ 好 啊，我们赶紧来先看看这几张图片。嗯，这个耳机是不是非常可爱的？ 这个是昨天索尼 Xbox 上边展示的一个产品， 对， 这个叫 Xperia Ear 多。这么一款产品，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开放式的耳机。开放式的耳机是什么个概念呢？就是说我们在听耳机的同时还能听到外界的声音。 嗯， 这个就主要针对一些办公室的用户，可能会有一些同事的交流啦什么之类的，但是同时也不耽误自己听一些耳机的东西。 我 没有用过这个，它是可选择的是吗？我也可以选择不听外面的。 嗯，不可以不可以，这个是强迫你不能不听。 那我是不会买的。 对对对， 我要一个完全降噪的，谁也不要打扰我。 但是呢，这个你要在街上使用不会有任何危险，听到外界声音非常清楚。 因为要是纯降噪的话，在大街上会非常非常危险。 当然了，我们也不太建议戴这种耳机开车。 对，来看看这佩戴以后的效果还是很好看的哈。 说实话有点像助听器。但是呢我昨天佩戴完真机之后就有点欲罢不能了，感觉非常非常体验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因为它声音我本来想到可能会有一些声音特别小了或者之类的问题，但是发现它声音非常清晰，然后听外界也没有任何问题，同时它还是一个智能的一个产品，有一些语音助手可以同时呼唤。 来看一下它这个就是外界声音， 这是一个原理展示。 对， 原理展示红的部分就是相当于这个声音通过导管直接传达到耳道中。 对， 在那个蓝色部分就是外界声音通过那个孔传达到耳道之中， 是冷空气跟暖空气。 对对对，这么个意思，差不多。 对，同时进入到耳道当中。我们再来看到的下面一张图片，就是刚刚你手上戴这个东西。 对， 这个特写啊，长得挺复古的，它能干嘛呀？ 它可以通过手势来操控咱刚才玩的这个 BP8。 就比如说，你是怎么可以操作它前进后退？ 前进后退这样， 哦、 对对对， 嗯。 哎，那是什么手势？ 我就是推动的手势 啊。 啊，就靠你手动它就可以， 对对对对， 随着你的手这么动。 对 对, 对，这个还是挺科幻的一个东西，但是现在已经有了。 2015年的时间，其实过去有3年的时间了，但能够有看到这样的一些还挺惊艳的产品，让我们觉得还不错。 对 啊，我们现在手里头还有一台手机，是吧？ 三星，我这儿还有一台索尼。 索尼，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款，可能没有太多人关注到这一款，这是一款终端机，前段时间发布的，刚刚登陆国内市场，目前在卖2000多块钱，不到3000块。整体来说， 运的特别像 rap 感觉，刚刚你在唱 hip hop 吗？感觉 就是 整体来说，这款产品呢，在索尼产品之中没有太大亮点，但是呢，它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功能，就是120度超广角自拍。 哎， 这东西 一说到自拍、 是吧？哈， 不过它美颜效果没有你想的 那样。那算了。 它这个东西呢，有意思的地方，我不知道咱能不能在这儿拍一下那边东西。 你可以试试看， 不要紧吧？ 没问题，随便拍。 大家可以看一下，超 这么广啊！ 我们可以拍一下吗？ 你可以拍，没问题。 你的角度可以拍一下，我们可以拍到小航老师， 可以 拍到我们这边，完全没有问题。 哇，可以耶， 这个特别适合。 对啊， 聚会啦什么的， 聚会拍摄 是。 所以你的微博当中就有一张照片，昨天晚上你们在吃夜宵时候的。 对，我们夜宵的时候，然后大家说拍张 一人， 对，说拍张合照吧，然后我就拿出来这一台拍了一下。 所以那个咱们平常自拍时候谁拿手机谁脸大， 对啊， 这回 就人太多的情况下，就是大家可能不太在意这个拍照质量如何了，可能会有一些大家都进去就可以了。 对啊，所以这个的话谁拿谁脸还大吗？不一定了。 而且我刚才看到他 肯定是谁拿谁脸大， 他拍照之后的处理速度还挺快的。 对，很快。 这个 非常棒， 好大呀！ 这个功能还是 不过机器 好宽，怎么这么宽？ 很笨重。 不过它这个，而且它设计可能现在有点看不太入时，它是只是说两边朝的边框。 我好担心这个拍照的时候掉火锅里，对吧？ 有这么个担心。 这就是 Xperia 的X2 Ultra 啊，这样一款机型。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要让两位嘉宾啊，一会儿我们要去准备。哎呦！ 啊， 他又说话了。 啊， 对啊，他在默默的叨逼叨嘛。 他也说话，他说要去睡觉了。 哦，这是刚才我们的小车车， 他就相当于一会儿会自动休眠。 嗯， 哎，那他会不会以后加入这种智能对话的功能呢？ 这个咱就不太好说了，可能会吧。因为它这技术上是可以 实现 的，对， 他可能是觉得我们在这聊天聊很开心，他想加入。 一会儿在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当中，我们就要关灯了 啊！ 一会儿要玩这个夜景自拍， 好， 夜景手持拍摄，然后对比一下到底有多么的惊艳。好， 大家就稍事休息一下。 这个时段最后的十秒当中，我们先来看一张对比图， 好， 验证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看，真的是这样吗？超级的夜景能力会真的有这样吗？左边 P20 Pro， 右边 iPhone X， 左边华为 P20， 右边 iPhone X 手持夜景拍摄， 这个有点虐杀的意思啊！ 先进广告。 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D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思想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智享生活正在直播当中哦。我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Fresh Radio 音视频同步直播。今天呢，我们最后一个时段当中要进行就是这样的一个测试体验的单元了、啊、 没错。 刚刚呢新品该秀的也都秀差不多了、 嗯、 其实呢今天我们要模仿在昨天那个华为发布会上面， 嗯， 这个余承东先生跟他的同事一起进行了一个测试。他当时昨天啊在一个暗箱暗房里头去拍摄这个照片、嗯、有分别拿这个华为的 P20 Pro， 还拿着一部 iPhone X，还拿着一部三星的 Galaxy S9。 你怎么着得把那手机那个牌贴上吗？还是某品牌手机、 不，人家直接说 明着来。 我们同时在暗房当中拍一张照片， 嗯， 那么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几张这个对比照，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进行我们要进行测试了。 对， Latter 拿一部手机， 三星 的 Galaxy S9 Plus， 对 对吧？李艳拿的就是 华为 P20 Pro 三，莱卡三摄。 我拿的就是 iPhone X、嗯、啊。然后呢，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因为要拍同一个东西嘛，对吧？所以呢，一会儿我们关了灯之后，大屏幕还是会亮的、 哦。 所以呢，这个屋里边不会是特别特别暗的环境，但是也相对还是比较暗的了。所以我们就拍面前那些个那个灯的和那个留声机这个造型 的 好的 位置就好了， 好 不好？ 好， 嗯，下面时间麻烦导播老师帮我们把大灯关掉，谢谢导播老师。 我期待这个环节已经很久了， 哎， 其实越是暗的时候越有安全感。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屋里面的这个射灯，请 关 掉， 也 关 了， 对。 哇，感觉要点蜡烛唱生日歌， 正好要说一下呢，气氛已经来了， 来了， 对，来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因为今天是李艳的生日， 对，祝你生日快乐。 哇，所以今天关灯并不是为了测拍照， 对，其实不是的，就是为了有这个环节。 了解，谢谢。 其实现在我们这样一个光线，基本上就等于我们在晚上逛街的一个光线， 嗯， 对吧？如果这样的光线下我们能够拍的还不错的话，说明我们晚上出门逛街没什么问题。 嗯， 但要是全黑的场景之下的话，我们一会儿看图片就行了。 我其实一直是有对比感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机位为了拍摄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在这个黑暗的状态下看到我们现在屏幕显示，包括现在网友朋友能看到的我们，层次感也都是还可以的。但是当我们一会儿拍了照片之后，一做对比就能知道差别在哪儿。 好，我拿 iPhone X 拍吧、嗯、 所以我们要去同一个位置。 对、 要在哪里呢？ 哎，我们可以在， 我觉得同一个距离吧， 都站到 前 面， 在 前 面就好了。嗯，我现在已经拍完了，用 iPhone X 拍的了。 我觉得你们三个要在同一个距离上面拍，对不对？ 可以，我可以拍。 或者就你一个人拿三个手机分别拍了。 我的妈呀，我还没有拍就已经觉得这个要 好亮， 好亮啊！ 哇，我现在就是在一个旁观他们就是拍摄过程啊，首先就在聚焦的这个位置上的亮度就有很大的差别，然后呢清晰度也好，包括这个灯光补偿，对不对？我现在可喜欢用这个补偿这个词儿， 曝光补偿。 对， 那个手持夜景模式开了没？ 手持夜景模式 OK， 这是长曝光， 长曝光， 他们的模式现在开启也是一样的哈。 好，好，会拿住它。 我们刚才进行了两个手机的拍摄，现在进行第三个手机的拍摄了。 好，第三个手机， 第三个手机需要了，对，有一个处理时间。 我的妈呀！ 怎么是 没有虚，吓到我了，这三个效果。来来来，那个我们现在那个夜里的拍照现在进行了第一步啊，就是拍景物。现在我们逆光拍苗山，夜间逆光拍苗山，因为它的背景是光，所以你就是逆光的， 特别好。你是需要我转过去还是走？ 你可以再往这边来转一点点。 这样不行，这样脸大。 不，你要逆光，你要逆光。 哦，这样， 哎， 这样， 对对对， 这样 你要逆光。好， 我习惯性摆同样的那个姿势，放心吧。来， 这个 帮我 调一下，谢谢。 请你自己同时将我的脸 P 小一点。 哎呀，还自动识别你的脸了，居然都已经。 哦天，还可以识别到。 好，三二一。 哦， 对对对。 反正就是我就是当模特的这个感受，觉得三个手机的拍摄时间是不太一样，处理时间也是不太一样的。对， 对，好，下面的时间我们 好 来，你自拍 哦，自拍 第三项， 时间终于来了，同一个角度，同一个位置，抖一抖头，还是要逆光的效果，对吧？ 对对对，三二一，准备好了吗？ 啊，没有，我得摆一摆，怎么能显得脸小一点？好，这样纯逆。其实我一般是很喜欢逆光拍摄的。 你刚刚又拿这个P20拍完了，P20 Pro， 来， 这个， 拿三星啊，不，这刚刚是三星， 嗯， 现在拿P20拍啊，P20 Pro， 下面拿 iPhone X。 你看拍摄的时候的那个拍摄速度还是手感不同的。 我跟你讲，瞬间就想把 iPhone X 扔了。 iPhone X 还用拍吗 ？iPhone 的自拍可以列为小姐姐看了想打人系列排名第一。 真是，来，好，下面时间有请导播老师，麻烦帮我们开灯。 哎呀，这么快， 这么快就开 灯了。生日 party 的时间， 从黑暗的时间里要回来了。 我跟你讲啊，这个我们回到了光明的世界啊，这个 重见光明， 难为各位我们的这个网友们看了半天这个黑黑的画面。 感谢导播让我们重见光明。 下面我们要为了公平起见，把三部手机的屏幕调到最亮，都是最亮的效果哈。 嗯，最亮的效果。 好， 好， 下面首先看刚刚苗山进行的自拍的照片， 不敢直视。 第一张是 iPhone X 的自拍，来，麻烦给这个镜头，看到了没？ 曝光很过， 背景全都炸了。 嗯 嗯，脸虽然是亮，但是背景是一片白。 请你一会儿把这张删了啊！ 必须删啊！下面来看一下，这个三星 Galaxy S 9的逆光黑夜自拍。 看，这是谁？ 不知道是谁，脸几乎看不到。 对， 背景呢也是过曝了。 嗯， 但是其实我很负责任讲，五官还是能够辨认，能看得到脸。但其实，在手机当中能看到这个大屏幕里边的字，能看得清楚。 对。 但是我们下面再看一下拿华为的 P20 Pro 做的这个逆光人像自拍，因为下面有贴膜哈。来看一下， 你擦的这个位置跟那个 lighter 不太一样。 这个苗山人脸是亮的， 终于是我了。 大屏幕的背景也能看得非常清晰。 哇， 他这个高光抑制的特别好。 因为我们的摄像头毕竟是有一个折损，我们真实的去看的话，大屏幕他们这个 哇，怎么这么好看？ 清晰的。 我刚才拍的时候感觉不是这样的， 感觉不到是吧？ 对。 OK， 好，下面我们来解锁一下第二个封印哈，这个就是。刚才的这个逆光下的黑暗拍照， 就是你们都拍我的样子， 对，都拍苗山的样子，就是 iPhone X， 快删了吧，快删了吧，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的删掉。 我们再来看三星 Galaxy S9 Plus， 嗯，好，三星的部分 非常不错，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非常不错啊，给的感觉，而且画面清晰。亮度饱和度这个层次很分明，但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很负责任的讲，看到了 P20 Pro 的白平衡不太对。嗯， 哦，对，颜色 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白平衡不太对， 可以把他们俩一起同时拿着给大家看一下 对 比，因为现在 Apple X 已经基本不用对比了的，对比那两款， 大家可以，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iPhone X 已经被 pass 掉了， 对， 这个是三星的 Galaxy S9， 嗯， 这个是华为的P20 Pro， 点一下， 哎， 嗯， 你看它锁屏时间太短了， 对，就是在光线不平衡的情况下，它的白平衡反应 没有三星这个好。再来滑动啊，第一张照片， 第一张， 这个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很惊艳的、这个、 从 10 开始吧， 我们先从 iPhone X 开始看一下这个在黑夜当中拍的黑暗中的景象，这个是 iPhone X， 来， 来星好， 这个是三星的 Galaxy S9，可以看到其实 iPhone X 它的表现力还是不错的， 对， 但是那个电视屏幕就是基本上显示的没有那么清晰了，但是三星这部的 S9 它的白平衡反而没有像iPhone X 做的这么好，发紫这个颜色， 就尤其在这个夜间模式的时候，它的颜色哈是有变化的。三星， 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P20 Pro， 后置三莱卡，让我惊艳到不行的一张照片，颜色完全没有问题。 怎么能感觉像是一个夜光拍摄的条件下呢？ 就是能让你看得清清楚楚，就跟白天，你自己看一看来。 我其实很想对比一下，对这三星的这两个，哦， 对吧？这个很明显的三个对比。 我就想说呢，就在对比上这个颜色来说呢，虽然这个三星是偏紫色的，但是它的这种变化可能是想有一种这是夜间拍摄模式的状态下的感觉。嗯、但是呢，这个苹果的这张照片呢，比较能够像他自己说的真实， 就是还原了， 就是真实。 真实啊， 但是它的颜色的均衡感挺好的，是吧？平衡感还挺好的、嗯。但是华为这个不得不说，在这三款里面，在拍摄方面一定是有长处。但是我们觉得比呢，还是有一点，它毕竟是新出的， 嗯， 人家要早出很久。像 iPhone X 已经出了有半年了吧 ？iPhone X 上去年九月份发的嘛，但是三星的 S9 可不是啊。 对 ，S9 是比较新 的 ，S9 Plus 是刚刚出的， 所以跟那个 iPhone X 比，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家？你这个最新的产品， 但是 iPhone X 人家是唯一的苹果的机型嘛？ 对，可能余承东就不会这样想啊、老余呢，他就会觉得说。P20 Pro 这款产品是可以甩他们不止一个产品线，就是可能他要隔半年以上才能够追赶上他们、 嗯、 对，所以他这个、哦、因为这个暗光拍摄的话确实我们也体验过很多次啊、尤其是在拍摄的时候看他一级一级在变亮的那个过程， 对 对, 对， 真的很有意思，对，抵大一级压死人也不是白说的。 再来看一下刚刚那几张发布会现场的对比图好吧，首先第一个是室外的逆光人像， 嗯， 这个就是左边的是 P20 Pro， 中间是 Galaxy S9， 右边是 iPhone X， 你发现其实 S9 真的是发紫，它颜色太过了，它太饱和了，然后 iPhone X 比较真实，所以脸看不见嘛，对吧？再来看一下室内的逆光人像，补偿还是非常好的，脸起码是亮的，能看得到、 嗯嗯、 啊。再来看一下另外的一张自拍的逆光人像，P20 跟 iPhone X 的对比就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这两个、嗯、看不见脸了、 嗯、这两个脸有点变形，说实话 这两张图都很糊了、 对，都很糊了，但是 尤其背景 没办法了，因为可能拍摄条件比较苛刻了，已经两张图都已经这么糊了哈。再来看这张， 哦，这是华为方面表现，尤其后面东方明珠的这个塔 在逆光下， 我觉得是个手机现在拍的都比 iPhone X 的自拍要好。iPhone 的自拍真的是特别要吐槽的一点。 为什么 美图秀秀啊？ 不，这就是我想说的。为什么有很多 PS 的软件应运而生？它是配合苹果手机诞生的。 嗯、对， 我们一开始如果有 像 OV 啊、美图啊，就是自带美颜效果的，我觉得很赞啊。像华为 P20 Pro 也是，它前置是2000万嘛，然后又加了 AI 美颜，就你自拍起来就觉得我可以直发朋友圈，不用再修。 对，又少一步， 又少。 对， 但是我不得不说，外观造型方面，三星的 Galaxy S9 真的赢了，因为它真的太像保时捷设计了。 对，Galaxy S9 Plus 的话还是偏大一点。你如果看 S9， 我真的觉得，我们之前呢做过一期节目，是说，比如说 iPhone X， 然后 Galaxy S9 Plus， 还有华为 P20 Pro， 还有小米 Mix 2， 然后 Mix 2S， 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网友想要的一款手机是有 S9 的造型设计，然后有华为 P20 Pro 的夜拍效果，然后有 iPhone X 的这个技术加持， 然后再加上小米 Mix RS 的价格。 我给这些网友回答个答案吧，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 对，这真的是不可能的。 对， 但其实那个刚才李燕提到的这个 Pro 的这个背面的设计，比如摄像头这个竖着的这种设计，虽然就是确实不习惯，但是我其实还挺喜欢，在于一拿出来就会跟别的不一样，因为现在的手机长得越来越像了。 它这个肯定是你拿出来一定是特别不一样的，因为后置三摄只有他家有。 对，所以我首先拿出来这个 各式上取胜了， 排列顺序还有长相就不一样，尤其像亮黑色比较暗一点的外观的颜色，大家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区分现在的一个手机产品， 对， 大小也差不多，所以首先后面就不同，对我来说是一个点，当然确实有不习惯的部分。 嗯，但是我看到这个 S9 后面这个传感器就这样吧，裸露的。 那个是检测血那个什么的，血压之类的。 血压是吗？就这样，就有点。 之后的手机上面这种健康监测的也会越来越多，传感器啊什么的。 对，因为现在手机已经不是个单纯的手机了。 对，现在的手机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单纯的手机了， 不再是电话了。 对，19号，荣耀十是吧？发布。 对，我刚收到邀请函。 对，然后它的发布的那款好像是说前置可以监测人的身体的健康状况。之前好像是有透露过，对。所以现在的手机上面加持的功能越来越多，又想干掉单反啊，又想干掉很多的，其实很难。 是这样，因为手机的这个功能方面，你越来越多功能加入，只能说它是越来越找一些这个价值增长点嘛，只能说是你不能说干涨价不。 加量不加价还行，你加价不加量怎么行呢？ 那是不行的。 哎呀，这两个说实话我已经比较了很久，如果说曲面屏，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曲面屏在我心里最好看的就是保时捷那个合作款了，所以无法超越。 三星会 摸摸那个保时捷吧。 你可以对比一下，它是如果你对比的话，其实可能三星的曲面更好看，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曲面更纯粹一点，我给你看， 曲度更大一些， 曲度更大。 好。 而且它那个里面的屏幕是圆角的。 对。 呀，我怎么这么喜欢华为这个曲面？ 三星的话它是上游的供应商。 给你看看。是不是我怎么觉得这个曲面更好？ 给我看看，能让我摸摸吗？ 对。 是的哈。 手感确实是很赞。 哎，你再给我那个 S9。 S9 在那儿。 这么快拿回去了就。 只能一次换一个。 很贵啊，很贵。我这一个月工资搞不定这几个啊。 这台是那个保时捷版的那个 Mate RS， 这台是 S9， 真的好像， 拿反， 真的好像， 真的好像啊！ 但是手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保时捷款要更厚一点，因为它是八曲面，是不是？ 厚度上倒也还好。对，还有一点要值得一提的，就是保时捷是4000毫安时的电池，然后三星 S9 Plus 是3400还是3400，我忘了， 3200多， 所以你可以看看他们的厚度下，就是华为 Mate 保时捷版真的是塞进了一个三镜头的模组，然后又塞进了4000毫安时的大电池，所以它真的是很了不得的， 在这个体积下已经做得很精细了。 而且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它内部的一个架构，就是它为什么做得这么薄，会考虑到一个散热的问题。首先就是它在那个镜头的部分，就是镜头那个中间的部分呢，是采用那个 PCB 的这种堆叠的架构，然后呢对 PCB 的体积会很小，但是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散热，散热会非常集中。那所以他们在上面做了一个方法，就是宇航级的那个微胶囊散热的技术，通俗点来讲有点像活性炭，就是它是宇航员用在宇航服上面的，类似于一个紫菜叶的那种大小，里边有成百数千个或者百万级的那种微胶囊的材料，然后它把你发热的时候把那个热度吸进去，等它温度合适的时候它再慢慢散出来，所以就是它把这个厚度给压缩了，然后又把降热又把散热给制住了，对，然后这个是它的卖点之一吧，就是所以贵也 不过买这款机器的人一般不会关心这个问题。 哎，真的是，因为我还真的问了一个年龄大约在4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拿这款手机会打游戏吗？”他说：“不会。”我说：“你会吃鸡吗？会玩王者荣耀吗？”他说：“不会。”我说：“那你都干嘛？”就说下下象棋吧，打打扑克牌，然后打打麻将。 这个定位的机器就不能用年轻人的这个需求来衡量了， 真的不一样。 哇，我又发现它还可以当镜子。 是啊，是啊，是啊，你拿它自拍一下。 那个索尼 Xperia， 珊珊，你拿华为的机器自拍一下。 它一直在正在进行人脸识别，你就帮我开一个锁。我还是顶这个， 尽管那个三星和它很像，但是无论手感还是它，你看它这个 夜拍的功能、自拍的功能，还是 我觉得对于女生们来讲，前置加美颜又2000万，绝对是真爱。 我都不用照，我都不想摁下去，我就一看一眼，我觉得 好美啊！这身体， 因为现在的手机的话都是实时美颜的，它会实时 变化。 对对对， 苗志玲你好。 哦，这是我吗？ 把自己逗成这样，这是我们女主播头一次的节目当中能够看着自己乐出来的情况。 怎么这么美？ 珊珊，珊珊，建议你下次试试美图。 我刚才用了那个 Apple Ten， 刚才照我自己的时候，我都不想直视我的脸，我不想要真实，我就想要自己骗自己。 所以 珊珊，下次我给你带个美图来感受一下。 美图手机是不是？哎呀， 电联手机， 电联手机，我都不知道那是我。 那在成都应该卖得很好吧？ 啊，美图手机真的卖得挺好的。 我们昨天去索尼活动的时候穿插，我们几个人专门去了一家美图店看了一下产品。 哎呀，所以说你看用户的需求能够让这个整个的科技在进行进步着。 对， 所以说我们未来还有什么用户需求能不能跟我们再来说一句？ 其实游戏的话对于男生来讲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需求。 对， 对，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年轻的群体换手机换的比较勤嘛，因为这一部分人还是比较喜欢玩手机游戏的。 是，然后今天下午啊，就在我们啊节目开始之前呢，黑鲨手机发布了，也是一个基于845的一个游戏手机。小米呢，雷军的投资，所以雷军也给他站台， 对对对， 搭上小米系这个品牌呢，所以关注度特别特别的高。那我们的记者也去了现场啊，感受了一下这款手机，它的外观设计特别不同。然后我给大家找一些图片啊，你先简单来对介绍一下。 嗯， 它的整个的外观设计真的是特别不一样。 黑鲨 手机呢， 它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有一个额外的手柄，可以给大家玩游戏的时候，对，扣在上面可以看一下吧。 让我想起当年的诺基亚的那个 H 那个系列的东西。 暴露年龄了， 没有听爷爷说的。 中间屏幕是正 方形的。现在随着这个手机的性能越来越强，大家可能会在这方面体验要求更高一些。它不像前些年可能会有一个游戏手机，但是它性能达不到，体验上会有一些折扣嘛。 嗯， 大家可以 看到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看得清啊？ 可以把它那个对向摄像头可以再离得近一点，让摄像头啊，对， 看看这样能不能看得见。可能颜色太深了。 那一集 啊，可以了，可以了。 好好好。 哦，可以是吧？它背面其实是真的是有，导播跟不上我们的速度，不好意思。它们的背面呢，其实真的是很有游戏概念了。它这个设计特别有游戏范儿。然后我们滑动一下，看看别的照片。 好，滑动一下啊，哎，好。 哎， 再滑一 下。哦，稍等。 你放大了，以为 是在微博里边找的现场照片。哦。 哦，因为有一点点延迟，所以 这个就还真的是那个 是 很有游戏范儿，很像一些个游戏笔记本电脑这种的设计的。 对对对，它看起来就比较酷炫，所以游戏手机会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趋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拍照了，刚才我们说的美图手机，虽然很多人会诟病它把你美的不像你啊，就是说连亲妈都不认识，但是它真的是有一个 需求 网红必备机，一定要用美图直播。 你们这东西就是改变了整个的人们的视觉观念，也会不会改变人们的审美观念呢？就是只有这个变模糊了以后人才美。 人的审美观念是一直在变的嘛，但是呢，这个东西这审美观念能不能改变，通过这个改变不太清楚。但是有人是通过这个可以赚到钱的，比如说主播可以用这些东西带来更好的形象。 我作为一个女生来讲啊，不知道珊珊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用惯了带有美颜功能的手机自拍的时候，你真的回不去了。 我连镜子都不想照， 真的面对自己。 对，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 这两位女士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美颜镜子很有市场啊。 哇，你好冷。 算了，给我们点真实的生活空间吧。我觉得还是要认清一下自己的这个。 我可能也是好久没用安卓的系统了。我刚刚看到这个保时捷款里面有很多这个实用工具，有学生模式。这个是安卓系统带的还是带手机？ 哪个学生敢买得起保时捷款？ 哎，珊珊提到的功能，我倒是有一个想给大家介绍的功能。它因为是面向商务人士的嘛，所以商务人士经常会开会，对不对？它有一个全向免提的功能，比如 说咱们围在一起开会，如果想跟第三方的人进行电话会议，那我们通常的情况下听免提大家都是 OK 的。但是比如说这个那个麦克风对着我说话，对方听得很清晰，但是对面的人说话 听 不到。那你把他的全向免提开了之后，360度说话，对面听是一样。这个我实测过，我就把手机放在这里，360度去说话，然后对面的人说没有变化呀，你没有动位置啊，就是很神奇。然后他录音的时候也是可以360度定向拾音，所以你在进行会议记录的时候， 这是咱们这行人用啊， 哎，对，你在会议记录的时候拿回去是可以选择方向来听的，所以就是很神奇。对他， 我们在做群访， 他这是多录音这个 软 件 的 话才能那个实现，不是说通过软件实现的。 对，就是一些很实用的功能吧。 贵 呀，所以知道，我觉得很聪明，就是他卖一个比较高价的手机，但是他有一些独一无二的功能。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关注手机只关注一些基础的配置，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并不会影响到大家使用。真正影响到大家使用的呢，是它面向那些人群需要的一些功能，而不是说而不是说采用什么处理器了，这些东西对大家的影响很小的。 所以说很聪明的地方就是它定位精准。 对，精准定位非常重要。 对，还有一个比如像 NFC 的功能，我就不想带地铁卡，我就想用手机刷卡。那这个功能的话，我觉得是你用完之后也是回不去系列。 对，苹果都服软了，这个还有什么说的呢？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各手机厂商们可能在发布会的时候啊，鼓吹性能，鼓吹就是可能美化过的自己家的样张，不如说多在一些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特点上，多来给我们一些这种实用小功能，比如说像锤子的闪电胶囊，对吧？锤子有很多实用的小功能，比如说像 iPhone 这次终于服软了，可以刷地铁卡了，然后再比如说像这种会议的记录和通话功能，我觉得这种功能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提高幸福感的地方。对， 还有最后30秒时间了，我们要再做结束语了。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男嘉宾女嘉宾的热情配对，不是热情那个那个分享的非常好啊。对，那个我们看了非常非常多的现场的实物展品，还看了很多的游戏的环节，有小车车，有小球球，还有小人儿。 我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终于把这三个手机都混到了我的面前。 待会还得小马还得还回去，还得是啊。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就是非常完美的结束了。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热情的关注，我们这2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们的每周五晚的数码科技单元哈。那有任何的生活方面的科技内容，也希望您继续锁定这里。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祝您周末愉快喽，拜拜各位。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